以中央委员会常任书记阮孟忠为团长的越南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20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